平壤电影技术社把以前的黑白作品二十集故事片《无名英雄》改成彩色影片。这部故事片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间创作完成的，内容是祖国解放战争时期1950年6月到1953年7月英雄战士们活动在敌后，粉碎敌人的企图，为战争胜利做出贡献，到现在为止已有6集改成。该技术社自力开发了一种程序，以保证改善画面和调，提高色化速度。